0.374，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5.67 美元，卖出 1786.34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红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红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最新战报。 港台电视31由8月25号起，每晚9点半东京残奥时刻，速递即日赛事精华，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向本地运动员为残奥会选手喝彩。 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另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正式展开。大决战首次以电视剧形式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呈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今快又5点钟咯，嗬，有24小时之后又见翻嚟啦。星期一至到星期三嘅朝头早呢个时间，喺15台有钱佩卿嘅清晨上嚟，456咧就到钱佩佩噶。今日嘅日子咧就系18号，8月18号，发一发吓，农历系7月11日，星期三。一早都已经是天文台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今天最高有33度的温度，现时28度。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 手东西。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 以动听的钢琴声伴奏着的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开始我们清晨上来节目。早晨，现在接近5点13分的时候，今天高空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天气预测今天会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温度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这个都是争秋夺暑的时候，是不是？立秋又过了了，但是仍然是一个很热的夏天的感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好听的歌曲继续。头先很爱很爱你之后，现在是借你耳朵说爱你，许志安。 也许要世界完全和平并未实现过，也许要每个难题完全解答是错，我不过要你答应迷途问路便问我，要与你去到哪里爱到哪里不算罪过，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说我爱你也许要去买豪华游轮实在是浪费，也许要看透内念如何不切实际，我只要与你能遇上人剩下便换季，怕每个季节你会太冷太暖不算昂贵，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说我爱你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说我爱你，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而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算太快，说我爱你。 我哋身体每一个器官都系非常之重要啊！净系讲眼耳口鼻啦，眼睛我哋要嚟睇嘢，个嘴嘴要嚟食嘢，朝头早起身食个早餐，耳朵就我嚟听嘢。朝头早你一路可以喺你屋企或者你喺出边做嘢都好，净系用一个耳朵，用两只耳朵嚟到听住。美妙的音乐，听下好听的歌声，听下啲好嘅故仔啊，听下啲健康嘅资讯，所以任何一样嘢咧都不能缺少吓。咁啊，每一日我哋喺运作紧嘅时候就唔觉得乜嘢嘢，但系假设有一日啊，你发觉只耳仔啊塞住，好似即系游完水咧，好多嘢塞住喺里边，系争咁啲通唔到嘅时候咧。耳蒙蒙咁听个感觉咧，咁你又好唔舒服。眼睛痕啊，睇嘢蒙又唔得吓。嘴如果你生个飞枝咧，又令到你食嘢好唔自在，又唔系太想食嘢咁。有时头晕身庆啊，总之身体里面任何嘅一个位置发生一啲问题，小问题咧，你都会好啰啰挛，好令到自己有少少嘅低潮嘅感觉。所以呢就是有低潮同有高潮的这个健康的状况，你就会有得比较。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应该要感恩每一天，珍惜我们每一日，如果我们身体状况任何东西都是、OK, 没问题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感恩，好好的爱惜自己。怎样去爱惜自己呢？就是留意自己的起居饮食啊，睡眠时间啊，吃的东西是不是健康啊，是不是要多做运动啊等等啊。刚才的歌许志安借你耳朵说爱你。清晨省理时间5:18，由陈慧琳前世。 为你生为你死令 我对我看不起，我被你践踏无处避。拿我命来去换你掌心气味，从未计较盈利。但有惊没有喜，就当我爱上空气，我也知你没人可比。唯有拍夜向上去不停飞，沿途别记挂行李，空手相机大概都不必跌死。原来想要拥抱自己，先要放得低，别要为顾虑自尊免去智慧，任何事也受刺激，伤口怎去洗？仍期望与你再生，等于自慰。从头做人，但求做什么 歌是来自林夕写的词，陈慧琳的前世。今生过得点，你就可能前世不知道做了些什么。彭玲隔世情。 长夜天空冷的风吹过一抹的浮云，云聚云又散，原是分隔又再走近，不知不觉已成困，来让不可思议的也发生在今夜，望清这痴心女人。红丝会走，我心口剪过一片哀或愁，怀念人渐瘦，拥着你足够。 天空再次红透，重现的清早会教人难受，让思念转身走，还有未冻，只因知你知情，仍是过我伤痛。一首歌，一句诗，千世百世都传颂。梦散处，谁又不心痛？再次红透，重现的清早会教人难受，让思念转身走，还有 唱歌就嘥咗佢啦吓，把声好靓，好干净，冇任何嘅杂音。彭玲刚才我哋唱嘅咧就系来自《聊斋》嘅主题歌曲，歌名《隔世情》。就快五点半啦，眨下眼吓，气温28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 女儿意英雄痴，吐尽恩义情深几许。 塞外约怎管痴，心中也留多少罪。 女落知 朝两忘烟水里，往日意 从今日痴 泪，他朝两忘烟水里。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瓦解一个盗窃集团，拘捕两名非华裔人士，他们涉嫌同过去一年的14宗店铺盗窃案有关，案中损失财物总值约125,000元。重案组人员根据线报调查，锁定一个活跃于秀茂坪、西九龙同港岛区的店铺盗窃集团，前日拘捕两个疑犯。调查显示，集团以一些没有安装防盗设备的大型连锁服装店或者是人流较小的店铺为目标，趁店员不为意的时候盗去店内衣物，放入自备袋之后离开现场。集团以旺角区一家单位作为仓库，并透过货运公司将赃物运去越南销售。警方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赃物，包括超过380件衣物，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捕。警方控告一名58岁男子强奸同埋抢劫罪名，佢涉嫌喺三十八年前强奸一名女童，案件寻日提堂。警方系喺本月15号下昼喺荃湾区拘捕呢名疑犯，佢涉嫌喺1983年1月喺新发村强奸一名13岁女童，并抢去160元现金。另外，警方拘捕一名19岁男子，佢涉嫌非礼。警方本月12号接获报案，指一名女子在马鞍山西沙路一条行人天桥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调查后，昨天下午在马鞍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政府宣布维持大部分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和各类营业处所的规定，由本星期四凌晨零时起生效，为期14日，直至9月1号。不过，以 B 类运作模式营运的餐饮业务的员工检测规定由下星期四起收紧，员工将需要进行更加频密的检测，由每14日检测一次改为每7日1次。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员工会继续被视为已经符合有关检测要求。新西兰录得约6个月来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社区感染个案后，通宵确诊多4宗个案。总理亚德恩接受电台访问时话，5宗新确诊个案都是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是有关联的个案，其中一个患者是奥克兰的医院员工。新西兰今日起全国实施封锁措施，确诊患者去过的奥克兰封锁7日，其余地区封锁3日，所有学校、办公室和企业关闭，只是提供基本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5,343点，下跌2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收市报4,448点，下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3，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94美元，卖出1,786.4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鮮油多咁樣，成片牛油係真係好肥嘅，但係就唔好成日日係咁樣咯。每日食早餐都可以同自己揀啲唔同嘅口味，花款多啲咧，你又會覺得咧開心，食都食得開心啊！時間係5:39啦，今日嘅係日子咧就係18日啊，8月18日呢個禮拜嘅中間星期三嘅時間，氣温而家28度，相對濕度88%。今日最高有33度，所以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啊！ 当年汗水只放入唱歌，想法说话也总能柔和。虽然梦想不似实际多，但不等于我有是错。直赚青云银河，有时忘记可以热血魔，认不出这个也是我。可能习惯想唱没有歌， 想发个梦也不能伪恶，居然被你这种街不止我热闹， 沉低音里独 寻找这声线，可笑找足小半世没才艺，而你却赠予我慰。 要想听真正心跳， 为我找回失去的美丽。竟然为你高8度唱歌，所有愤怒也铺成鞋和。虽然年过半生不肯出错，但七彩歌舞更像我。 两位好友，两位都是一样唱得咁好听嘅，系张敬轩同黄婉之嘅呢首叫做《高八度》啊。早晨，系啊，朝头早可能或者你嘅隔篱啊一个朋友啦吓，都系朝头早都中意开下声啊，开声咧唔单止净系唱歌，歌声要开声嘅。咁好多人咧嘅工作咧都系要靠把声揾食噶嘛，我哋每一日都要讲嘢嘅，就算唔系工作，你都会都同啲朋友倾偈啊，讲嘢啦。咁特别如果你系嘅行业里边系要着重要去讲得多，去 sell 嘢啊，或者做老师嘅要话日日都上到咁多堂，要讲咁多嘢咧，真系要开下声嘅吓，开下声或者食一啲滋润嘅食物啦、饮品啦，咁令到把声咧保持润啲好啲，同埋瞓得够啦。精神充足呢，真係把聲都會潤啲靚啲嘅。都係要有少少保護呢會好啲嘅。我嘅保護都唔係太多。咁主要呢應該係即係先天媽媽俾我嘅。咁就但係我自己會唔係太食啲辣嘅嘢。可能係自己唔係咁喜好，就唔係主點真係要去保護把聲，但係知道呢如果食得多呢都係對把聲唔係咁好嘅時候呢，自己都會記住嘅。啲熱氣嘢又冇食太多啊，除咗係影響把聲之外，都會其實係令你自己人都唔係咁靚嘅，熱氣嘛，整個身體都會有影響㗎。所以一定都係提醒大家好好嘅愛惜自己呀。今日天氣方面呢，大致係天晴，日間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最高温度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星期三呢，一阵间六点后呢会是雷博士的出现。上个星期呢就是林思维。今次咧就到雷博士讲讲咧，都系热门话题啦。其实喺奥运期间都系真系掀起好多嘅热潮，掀起好多人嘅关注。不过希望呢阵嘅热潮咧唔好一阵风咁又冇咗。成日都有呢一个嘅热潮嘅时候咧，其实起码咧对人嗰个身体方面有健康啦，同埋都有一个正能量系存喺你嘅心里边嘅。知道好多嘢咧，我哋系要坚持，好多嘢我哋要努力。你想达到目标呢，你就真係要努力。嗰、那个努力呢，你会睇见就喺运动员嗰度啦。佢哋经过好多努力或者係伤害过啊、整亲啊等等呢，都坚持係完过咗呢个难关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真係达到呢个目标，真係攞到呢个奖项，咁当然开心啦。如果攞唔到嘅时候，其实都享受嗰种过程，亦都係叫做对得住自己啊，我尽咗力啦。 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真的我 有几好我真系自己同自己讲嘢咧，自己同自己讲嘢，其实系有益噶。咁啊，系一个真嘅你，一个咧就可能好想去做某一个嘅你嘅一个对话里边，更清楚了解自己。无怕嘅都系希望想自己进步，唔可以停低落嚟。 我放慢了脚步，前途但凭运数，灰心只因冇乜进度。你迷慢了脚步，无谓做人暴躁，攀登高峰有难度。可惜偏偏我刻苦去操，都始终冇乜进步。皆因观点你睇得太高，未信之罪嚟做，原自被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掂失足跌倒，即刻起高，得失也不向人道，祝福你一生里性命一高。实情直告，怎样找到正统的路，你要上进迈步，时常做人用脑，一飞冲天靠情道。怎解偏偏我周身八宝，都始终冇乜创造，虽则睇到你周身有道，但未确定条路，原似被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点失足跌倒，即刻企高，得失也不向人道，祝福你一生里性命一高，源自被风中劲草，仰望前路，基础要打得好，就算点失足跌倒，即刻企高，得失也不向人道，你一生里性命一高， 系啊，有个长辈同你倾下偈嘅时候，俾一啲即系过往嘅经验啊，俾啲金石良言你咧，一定要去即系多谢感恩添啊！谭咏麟、蔡国权嘅《风中劲草》，早晨，时间5:53。 早晨，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啊。我觉得每朝早最重要嘅事咧，就要去饮水，同埋去食一个丰富嘅早餐啦。点解要饮水？因为每晚你瞓觉时候咧，系会冇咗好多嘅水分嘅，饮翻啲水，皮肤都会靓啲啦。跟住点解要去食一个丰富嘅早餐呢？咁你先有 energy 去做你每日需要做嘅事噶嘛。都希望大家去注意你哋嘅身体啊。喺度想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朝头早起身出门口之前，你会系急急脚吓，好匆忙，定还是系好踏踏条条，慢慢享受地，然之后先至出门口开始你嘅一天呢？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看。走远， 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的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 自己情绪不是太好的时候，有时听一些宁静的歌会给你一种很舒缓的感觉。邓丽君就是一个好的选择，她的柔情真的可以令到你舒舒服服。邓丽君，恰似你的温柔。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嘅酒吧午夜营业，负责人话因为唔系周末，而且今次疫情连原本只占两成嘅本地客人，亦都比较保守，唔愿意外出。停业嘅十几日，生意额比去年同月下跌六成，加上今次喺政府发放消费卡已经有一段时间，即使重新营业，亦都唔系好乐观。在赌场酒店附近的娱乐场所临时之后重开，有员工表示生意清淡，但停工近半个月重开起码有收入，并有零星顾客光顾。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星期三的清晨，现在时间6:02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天晴，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呢，天气酷热噶，咁而家都酷热啦，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咗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是属于极高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8月18日星期三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庆身边咧就系阿雷博士啦，佢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庆。早晨，各位听众。 过往嗰两个星期咧，就林思维咧就同我哋倾啲营养嘅问题啦，而同时间咧你就忙紧奥运啦吓。 系啊，系啊。 咁而家咧就告一段落啦，都有10日嘅时间啦吓。 系啊，咁啊仲有就系残奥会咧，就8月24日咧就开始啦。 系啦，一路咧就接住，系咪再迟啲有全运会啦？ 系啊，全运会啊，跟住就当然啦，仲要希望个疫情咧就系受控啦，甚至乎系消失咗啦，咁啊让我哋市民咧就可以重返呢个运动嘅场上，享受大家做运动嘅乐趣。 啊，其实我发觉咧呢几届都系啦，凡系奥运完咗之后咧，嗰时咧咪啲中国队都嚟香港，亦都做一啲示范噶嘛。 系啊， 都真系掀起啲热潮噶吓。 今次疫情啦，其实唔好话国家队啦，就算话我哋香港好。很多運動員咧，今次真係令我哋係好著約啦，好開心啦，係咪？46位嘅香港代表有6個獎牌翻嚟，咁原來真係唔理你乜嘢嘅國家參賽隊，獎牌真係令你係振奮人心。 係啊，嗰刻哇，即係如果想像係自己，你努力咗好多年，未必有回報噶嘛，但係呢次有喎，咁你真係好興奮。 我哋有個感同身受啊，因為大家都可能啲運動員啦，譬如阿李維斯啊、加朗仔啊，佢哋同我哋香港人咧好親切啊嘛，嗱同聲同氣啦，大家都係嗰個生活嘅圈子長大啦，咁所以體育凝聚個社會呢個潛能咧係非常之大嘅。但是今次疫情啦，我哋好多运动员返嚟都要隔离啦，咁同埋继续佢哋嘅全运会比赛呢，就有部分运动员就唔会返嚟香港啦，因为去到全运会返内地又要一个隔离嘅时间啦。隔离其实都好辛苦嘅，因为你运喺嗰个密封嘅酒店啦，你系即系冇运动啦，你嘅心肺功能又会下降啦，技能啊各样嘢又可能会跌一啲啦。 佢喺间房度咪一路做下啲动作都得 噶， 系嘛？ 其实都有安排嘅。咁譬如佢可以安排一啲隔离嘅酒店或者系地方啦，可以都有轻量啊，或者一啲适当系用翻佢嗰样运动项目嘅一啲短暂嘅训练啦。咁嚟帮佢避免长期一个停训，即、就、系、是、停止训练呢个咧，其实就对运动员嘅影响大啦。喂，其实老实讲，钱佩兴对我哋嘅健康都好大啊。 哦，不過枕住，如果成日都有呢啲運動嘅比賽咧，的確係掀起熱潮，要令到啲小朋友啊，或者係後生嘅一群咧，係有一種衝勁啊！我都想去玩運動，咁好啦，健康啦嘛，嗬。 好多記者朋友有時傾開偈咧，都問嗱，李麗珊當年咁就真係短暫咧就興起咗運動嘅熱潮，特別係華林風帆。 咁短暫啦，咁啲傳媒朋友就問：咦，會唔會今次香港咁好成績又興起一陣啊？即係佢哋成日都話三分鐘熱度啊。咁我今次咧，我就唔係好覺得呢一樣嘢會再發生，因為今次我哋有六個獎牌啦，係咪？咁當然有五個項目啦，因為我哋五個項目啊。今次嗰個攞到牌，令到大家興奮嗰個心情咧多咗。嗱、以往一個項目攞到牌已經好開心啦。嗱，劍擊而家其實青少年喺學校層面參與咧係闊咗嘅。咁、游泳啦，游泳根本 都有啦， 好多學校都有比賽啦。咁、但係另一個議題咧就係都有相當多嘅學生咧係未識游水嘅。咁呢度希望可以多啲啦。咁另外單車啦，咁我哋單車而家嘅普及嘅文化都好好噶。 咁嗰個係即係如己健康嘅單車咧，就有嘅不嬲都。 係啦，係啦，即係單車徑而家你環繞成個新界都可以踩得曬啦，係咪？咁所以整體嚟講，項目係多咗嘅話咧，咁我又覺得同以往單一個項目有獎牌咧，嗰、那個普及程度咧，今次係有啲優勢。咁所以唔好話三分鐘啦，我諗多啲嘅，應該五分鐘啊，或者十分鐘都有嘅。 同埋我諗起碼家長同個學生，即係佢自己嘅小朋友咧，報劍擊嘅機會都大咗。 冇錯冇錯，咁我都識得有啲校長嘅朋友啦，學校工作嘅朋友啦，佢哋都諗下，咦嗰啲活動我哋除咗傳統嗰啲籃球、足球、排球啊，係咪應該可以諗下闊啲咧？譬如如果可以嘅話，帶啲學生去學踩單車先啦，起碼識踩單車第一步啦，係咪？譬如劍擊啦，係咪可以學校課外嘅體育有多啲嘅劍擊嘅課程啊？即係多元化啲。咁呢個事實上喺體育發展嚟講，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係需要俾多元化啲小朋友去試玩， 係同 佢試咗。佢中意定係唔中意，但係你試咗之後，中意玩呢一個組群嘅人口一定係多咗嘛。 同埋咧，如果你真係有咗一個目標啊，無論佢揀咩運動都好，咁佢以後就會專注喺嗰度，都有時間去訓練啊，或者參加比賽咧，佢就會多咗啲正能量啊。其實嚇， 呢個好啱啊！即係今次奧運，即係我哋大家有得觀賞咧。其實帶俾我哋嘅信息咧，就係因為競技運動咧，而家我哋講緊嚇，一定係有目標嘅，而且個目標係好清晰嘅。你就係去最快過終點，或者係你要戰勝對手，係一個清晰好目標㗎。譬如我打高爾夫球咁，個目標又好清晰，我就將個波打入個球洞，係嘛？你離遠可能喺400碼，你睇唔到個洞，但係你個腦已經知道，我有個目標好清晰。咁呢個正正喺我哋日常生活上咧，就真係可以啟發到我哋嘅。 同埋，我覺得呢次特別係何詩蓓咧，佢自己個人嘅故仔咧，我覺得可能都會影響到啲人反思。嗱，佢讀書又叻，游水又叻啦，攞到牌啦，咁就話聽聞佢讀書期間咧，本身應該可能都有啲天衝，咁佢話主要你上堂專心。專心嘅話，你記咗喺腦海裏面，然之後你再去考試嘅時候咧，你温一温咧就得噶啦。咁佢又要顧住去游水，但係佢可以喺每一晚嘅十點鐘瞓覺。 係啊，嗱，佢我覺得其中一個優勢就係充足睡眠。充足睡眠咧係所有我哋嘅認知能力啦，即係學習啦、體育運動咧係必備嘅條件。咁啊，但係你知我哋香港嘅手機文化、互聯網文化咧，係即係特別啲家長啦。 咁所以咪見到咯，嗱，你如果真係想去做成功呢样嘢，你个目标好清晰，其他咩你都唔谂吓，你专注咧就原来可以都或者俾到啲回报你咯。 呢个系噶，所以其实奥运嘅价值咧就唔系一定系攞奖牌嘅，咁啊更快、更高、更强同埋更团结啦。 系 咁，所以奥林匹克嘅精神咧都系借用运动咧作为一个增强体质、意志、个人嘅毅力嘅培训，从而咧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咁坚强嘅毅力、意志去实现你嘅理想咧，就令到呢个世界成为更美好和谐嘅世界。呢个就系奥运嘅精神啦。 跟住我哋就睇。以后啦，香港希望话啊，即系运动员能够延续，或者就算唔好讲运动员啦，普通嘅市民朋友有多啲运动都可以健康噶嘛。咁到底以后咪多啲运动场所咧吓？ 系啊，咁系呢个正正即系特首好快都回应啦，有几项嘅建议改善啦。呢、这个都系好嘅，即系我记得喺羽毛球啦，谢影雪嗰 pair 组合嘅时候，佢睇到佢打得好好，虽然系冇奖牌啦，第四名啦。咁但係佢都話：咦，我見到佢哋打得咁開心，我都想攞返塊羽毛球拍出嚟打下喎。咁嗱，呢個正正呢就係一個所謂精英體育可以帶動到普及體育嘅一個發展。你見到啲人，哇，係，其實我曾經都打過羽毛球，我曾經都踩過單車，我曾經都游過水。咁雖然 好老实讲，我哋节目里面曾经都讲过周末战士呢就有受伤嘅风险、但係周末战士佢都有运动㗎嘛，佢有运动㗎嘛，好过你完全冇喐。俾我都係啦，鼓励多咗市民周末你去喐下先，你感觉一下啊喐动嘅好处啦，然后慢慢从而呢变成你一个恒常运动嘅習慣。咁呢个就係我哋从一个全民健身嘅角度去推广啦。咁、但係都要大家要配合啦，大家要有正向嘅思维啊，认识到运动对健康嘅好处啦。咁、政府当然就要有啲设施啦、场地啦咁囉。 可能有位听众朋友呢，佢就係一位退休嘅校长啊，系一位女性嚟嘅，系何校长。佢就可能退休咧，更加可以多啲时间专注啦，就喺呢个运动嗰方面。咁佢咧就有啲疑问，就想问一问阿雷博士啊。佢话嗱，我咧快行平路咧，60分钟咧就可以行4.5至5 km 即系公里啦吓。但系如果我慢跑4 km 嘅话咧，反而系短咗时间啊，系40至45分钟到。咁佢就话啦。啊，系我行得快定系我跑得慢呢？如果从呢个健身嘅角度，我用以上嘅速度，边一样对我会更有益呢？咁， 哇，呢样真系首先多谢阿何校长，我哋嘅听众朋友啦。咁、我都知道好多学校嘅工作嘅朋友咧，都有听我哋节目嘅，因为学校嘅校长啊、教师啊，都会早起身嘅。 系啊，多谢佢哋先啦。 多谢多谢。咁呢个问题问得好，究竟我哋行同埋跑两者同健康有咩咧？嗱，咁唔能够系直接话边样好过边个，因为而家嘅媒体咧，所谓啲标题党咧，成日都话边个好过边个吓，边样系差过边个。咁行同埋跑咧，系两样对身体个健康咧系有唔同嘅程度嘅，你要考虑。 嗱，佢行咧就系即系急步行啦，快行系嘛，跑系慢跑嘅啫。 系啦，跑同行咧，呢个喺我哋嘅人体嘅生理嘅进化过程嚟讲咧，系有一个讨论嘅。我哋人体经过好多万年嘅一个进化啦，咁其实基本上我哋成个进化过程咧，系有利我哋去长时间行路嘅。我哋嘅进化唔系俾我哋咧系长时间去跑步、跑动、跑动咧，呢个只系一个短时间喺捕捉啲猎物啊，或者系俾啲野兽追嘅时候咧系做嘅啫。但因為我哋主要人類呢種生物咧，進化過程咧，我哋係群體覓食啊嘛，咁所以我哋會識得，就算有動物追我哋，我哋用好多個方法，群體群策群力咧嚟解決咗呢啲危機。 係， 咁所以人體嘅設計咧，理論上咧，我哋食完一餐之後咧，可以有足夠嘅能力咧，係行到大約係20公里左右咧，然後先再補充食物嘅。 係， 咁所以行路呢個咧，係基本上我哋人類健康嘅嘢，所以所有人。都應該要行路，呢個維持健康嘅嘢。好啦，你話跑步啦，頭先講到跑嘅速度咧，就有分兩樣嘢去比較，快跑定係慢跑。嗱，如果你係為咗要去比賽嘅，譬如你代表咩公司啊，代表咩香港啊等等啦，你要去比賽，用時間嚟去攞一個好成績嘅話咧，咁你當然要跑快啲啦。 係， 咁似乎啊何校長就而家係退休啦，係咪？佢話咁呢個咧，佢就唔需要好快啦，佢就。應該就為健康啦，咁為健康嗰個速度咧，就係按你自己嘅能力嗱，速度咧同我哋腳嘅跑嘅步幅係大細就有問題。如果你想跑得快，你當然要大步啲啦。如果而家啊校長嘅步幅咧，就相對佢係慢啲啦。 慢嘅話咧，係40至45分鐘就慢跑到4 km。 系啦，咁相对嚟讲都系一个几舒适嘅速度啦，系咪？咁舒适嘅速度咧，对健康就系一个好嘅。但系如果你想去比赛嘅话咧，就唔系咁着数。如果我估一啲退休校长啊嘅年龄啊，即系我哋讲紧入伍登陆嘅组群嘅朋友咧，其实慢跑比行路嚟讲咧又好啲嘅，好啲呢个相对。第一你要考慮就係你本身有冇膝頭痛，你嘅膝關節有冇出現一啲退化，你嘅力量夠唔夠，你之前有冇跑步嘅經驗，你對鞋係咪一個適合跑步嘅鞋。咁如果呢啲假設條件係 OK 嘅話呢，咁你用緩跑嘅速度，你唔好踏得太大步，咁呢一個呢嗰、那個能量消耗呢就比行路呢是略高了，大約是講緊2至30，因為我哋跑步咧，我哋有摁啊摁啊，即係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嘛。我哋嘅小腿嘅肌肉啦，同埋大髀提膝嘅動作咧，係用多咗。咁你用多咗嘅時候咧，你肌肉用多咗， 有兩個好處，你肌肉本身就得益啦，因為肌肉都會強壯咗啦，係咪？第二樣咧就係、令到我哋嘅能量消耗多咗，因為我哋肌肉活動多咗，我哋身體需要多啲能量。 嗯。 咁所以喺相同嘅距離咧，你跑步同埋行路嚟講咧，跑步係用多咗能量嘅， 係， 因為你始終有嗰個肌肉嘅活動多咗，但係你要平衡翻個速度啦、時間啦、你身體嘅能力。適唔適合跑啦？咁嗱，亦都咁講，何校長咧就係佢兩樣都可以做下，即係佢有時有快行，有時有 慢 跑 嚇，慢跑 兩樣都做下。其實咁樣樣溝勻下咧，如果你問我從健康嘅角度，假設頭先提嘅條件啦，佢膝頭又 OK 啦，跑步嘅鞋又好啊，環境又舒適嘅話咧，喂兩樣做下，其實對身體健康係最好。 即係等於好似阿林思維講營養嘅方面，我唔好偏食。 系， 样样都食啲，呢样都掂下，嗰样又掂下，咁系嘛？ 冇错，冇错。咁所以啊，讲起阿林思维啊，有时同佢食饭咧，佢真系样样都食噶。 嗯， 啊，即系佢可能系营养师嘅角度，佢都要去试下啦。咁同埋佢系真系好识得食。 嗯， 咁好识得食，同我哋翻落去好识得做运动。嚟提升我哋健康，咁其實老實講，做運動咧，單一嘅運動咧，都係增加咗嗰個受傷嘅風險，同埋咧單一嘅運動咧，你會比較悶啲啊，咁擔心你咧就唔能夠持續，咁所以又行下又跑下，或者再去健身室做下其他啲肌肉訓練啊，或者趣味啲嘅運動興趣嘅班咧，咁令你持續運動嗰個能力咧機會都會大咗。 咁或者何校長又可以去游下水咯， 冇錯冇錯， 咁啊真係唔會咁悶啦，係嘛？ 係啦， 嗯。好，今日唔该晒，亦都解答咗何校长嘅问题。如果再有问题，或者其他朋友咧有问题咧，都可以咧系 email 俾我哋，或者写信都得嘅吓。 系啊， 咁啊唔该晒雷博士。下个星期咧，我哋会讲咩啦吓？ 下个星期咧就要分享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咧，啱啱八月咧就出咗一期嘅回信。咁个题目咧就系话冠状病毒大流行嘅期间咧。體能活動咧不足嘅情況咧，係令我哋憂慮。咁啊，有好多嘅建議咧，就建議我哋嘅市民咧，應該係點做嚟維持翻我哋嘅健康？ 呢、這個一定要聽啊！呢、這個題目。咁啊，唔該曬，下個星期三大家繼續收聽啦，拜拜。 拜拜。 你發覺世界仲太灰沉，每次愁雲沒吸引，每每盡令途遇困。心在抖震，无助叫唤，大伤感。哦啊哈，到处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来度一生。满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在了欢欣。和耶，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你说世界太灰沉，满是愁云没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抖震，无助叫唤，大伤感。哦，我说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再抖震。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守着点来度一生。满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换在了欢欣。和耶，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天上有无穷的幻变，纵是变，纵是变，热炽的心也是温暖。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 真。哦耶哦，我想心里真有真，又无穷快乐可发生。 好天气令人心情开朗，蓝天与白云，古巨基的歌曲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省理节目，多谢你收听。要见你喺朝头早嘅时候，就下个星期一朝头早啦。不过星期日晏昼喺第一台四点到五点，有我另一个节目，我得你都得。到时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维持大部分现行的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和各类营业处所的规定，由本星期四凌晨零时起生效，为期14日，直至9月1号。不过以 B 类运作模式营运的餐饮业务的员工检测规定，由下星期四起收紧，员工将需要进行更加频密的检测，由每14日检测一次改为每7日一次。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员工会继续被视为已经符合有关检测要求。警方瓦解一个盗窃集团，拘捕两名非华裔人士，他们涉嫌同过去一年的14宗店铺盗窃案有关，案中损失财物总值约125,000元。重案组人员根据线报调查，锁定一个活跃于秀茂坪、西九龙和港岛区的店铺盗窃集团，前日拘捕两个疑犯。调查显示，集团以一些没有安装防盗设备的大型连锁服装店或者人流较少的店铺为目标，趁店员不为意的时候盗去店内衣物，放入自备袋之后离开现场。集团以旺角区一个单位作为仓库，并透过货运公司将赃物运去越南销售。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赃物，包括超过380件衣物，行动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控告一名58岁男子强奸和抢劫罪名，他涉嫌在38年前强奸一名女童，案件昨日提堂。警方是在本月15号下午在荃湾区拘捕这名疑犯，他涉嫌在1983年1月在新发村强奸一名13岁女童，并抢去160元现金。另外，警方拘捕一名19岁男子，他涉嫌非礼一名女子。警方本月12号接获报案，指一名女子在马鞍山西沙路一条行人天桥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调查之后，昨天下午在马鞍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阿富汗塔利班向美国表示为平民由空路离开喀布尔提供安全通道。沙利文表示，留意到有报道指出部分阿富汗平民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时遇到阻挠和遭到殴打，但相信相当一部分平民仍然可以抵步。美国国防部透露已经恢复飞机接载工作，相信会进一步加快速度，派往的美军数目亦会增加，估计超过6000个美军未来几日会涉及在机场的任务。有報道指出，美軍已經派出至少9架 C-17 運輸機和其他裝備，預期每日可以運載5000至9000人離開。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約為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而家嘅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係86%，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 本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个案，包括一名航空公司机场贵宾室女职员。政府宣布收紧抵港人士检疫安排，嚟自中风险地区人士，就算接种咗两剂疫苗，亦验出有抗体，都唔可以缩减部分检疫期，要喺酒店检疫14日。一阵会请医生做分析。 香港律师会下个星期将会举行周年大会，改选五个理事。继《人民日报》呼吁律师会应当选择搞专业唔搞政治之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亦都点名提及律师会，提醒唔好俾政治凌驾专业。律师会同埋